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30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30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关注今天的环球30分，我是戴伟然，非常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首先开启今天北京莫斯科双城之声，为您介绍俄罗斯的绿色能源。有着丰富资源储备的俄罗斯，还需要再发展绿色能源、可再生能源吗？似乎迫切感不那么强烈，但其实俄罗斯发展绿色能源也有其得天独厚之处。然后呢，我们还要将视线转向希腊，今年因为天气的反常，使得希腊的橄榄产量锐减，橄榄油可能要涨价了。好了，节目的最后呢，是我们关于美国驻联合国大使黑利辞职引发的各种评论。好，欢迎您走入本期的环球三十分。首先，我们将视线转向俄罗斯。俄罗斯有着全球最富有潜力的矿产能源，这也是俄罗斯经济和能源安全的保证。进入新世纪以来，俄罗斯的石油天然气生产行业蓬勃增长，原油产量增长 70%， 天然气产量增长 20%。 2018年原油天然气产量还将超过2017。现在俄罗斯成为了全球天然气出口第一大国，原油出口的第二大国。也许您会想了，对于俄罗斯这样一个资源大国来说，使用自己本国的现成资源是最方便、最便宜的、最有效率的。他们还需要开发绿色能源，需要再开发可再生能源吗？对于拥有着广袤的森林和水资源的俄罗斯来说，发展生物能源以及水力发电、风能、电能等都有着非常好的先天优势。好了，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就一起来听俄罗斯卫星通讯社你好俄罗斯节目的两位主持人刘晶和吴云给我们介绍俄罗斯的绿色能源。好，开启我们今天的双城之声。北京莫斯科双城之声。我们今天就和大家谈一谈俄罗斯的绿色能源话题。 首先，我们先介绍一组信息。俄罗斯领土广袤，比任何其他国家能获得更多的光照。很多地区昼夜太阳光辐射平均达到每平方米4到5千瓦小时，与德国南部和西班牙北部地区的指数相仿。但是要知道，这两个地区是世界太阳能发电的领头羊之一。再有，俄罗斯拥有世界1/10的水电储能，风电发展条件也相当优越。然而，俄罗斯联邦依然倾向于使用更为廉价和方便的碳氢能源，而可再生能源发电在我国发电中占比少于 1%。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俄罗斯在可替代能源领域成绩不大，但是能源电力平衡结构在世界上依然属于最绿国家之一。比如污染相当严重的煤炭在俄罗斯能源消费结构中低于 15%， 而美国和德国占 40%， 中国则要高于 70%。 俄罗斯在绿色能源发展方面起步晚，目前在快马紧追。仅在若干年前，我国才开始建设现代化的太阳能、风能发电站。现在想在此领域投资的公司之间竞争激烈，投资商对俄罗斯远东地区有着更多的兴趣。从今年年初开始，已经签署了若干风电厂协议，其中中国能源工程集团公司对投资感兴趣。 中国能源工程集团公司第一副总经理李阳在接受卫星通讯社记者采访时指出， 与俄罗斯搞合作已经有了一些经验。2016年开始，在卡雷利阿共和国建设了两座小型水电站。能源工程集团是其中的投资商之一，目前按照项目规划准备河流截流，计划于2019年前完成全部的工作。李阳在评价中俄绿色能源合作前景时强调，两国在此领域联合各自的优势将取得很多成绩。 我认为应该有前景，因为我们俄罗斯的那个日照用那个太solar 那个太阳能，还有就是 wind 那个风电，俄罗斯很大，这个地方的资源非常好。从环保治理和我们对地球要负责任的话，我觉得在俄罗斯发展那个 green energy 是非常好的一个事情，有市场的，有的，但是我们需要努力。我们两个国家的工业系统很接近，而且我们两个国家的互补性非常强。然后在俄罗斯呢，现在我们也注意到俄罗斯有巨大的发展的一个空间，就是包括基础设施建设、能源建设和环境的建设啊，就是有很多好处。 在俄罗斯太阳能领域也有中国公司的存在，阿穆尔天狼星子公司、索拉尔西斯杰姆斯公司很早以前就已经在俄罗斯运营，被认为是该市场上的第二大户。2017年9月，这家公司在阿斯特拉罕州启动首座15兆瓦的太阳能电站，电站由53000块光伏组件组成，其晶体在俄罗斯生产，舰体本身在中国组装。索拉尔西斯杰姆斯公司准备在最近的未来在俄罗斯5个地区建17个太阳能电站，耗资440亿卢布。中国投资商已在莫斯科州投资建厂生产太阳能硅板。 莫斯科赫维尔公司大约有16个大型设施，像索拉尔西斯杰姆斯公司一样，这家公司也在从事太阳能电站设备生产和组装。在俄罗斯，自第一家太阳能板生产厂启动后，6年的时间里，光伏组件的价格已经下降了 1.5 倍。伴随着本土化生产的不断进步，对于俄罗斯消费者来说，使用太阳能将不再是天方夜谭。赫维尔公司副总经理安东·乌萨乔夫在接受卫星通讯社记者采访时这样指出， 他说此外俄罗斯还涌现出本国生产的太阳能板，效率大大增加。比如我们在楚瓦什工厂生产的太阳能光板有效系数不低于 22%， 也就是说我们的光板能够吸收照射到地球表面上的1/5的太阳能，并将其变成电能，这一数字要高于世界的平均指数。 专家们认为，尽管俄罗斯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和天然气供应国，但绿色电能依然是需要的。在人口稀少和人迹罕至的地区，比如说在北部地区，如果使用重油和煤炭发电，其成本将相当高。在15年到20年之后，可再生能源所获得的电能的价格将与传统的电价相当。对于俄罗斯来说，这将是一直受高价困扰的绿色能源的重大胜利。 好，刚才给您介绍的是天然气和原油资源丰富的俄罗斯，也在努力发展可再生能源，发展绿色能源。以上就是我们本周的双城之声，同步北京外语广播制作的今日北京节目，也刊登在俄罗斯卫星通讯社中文网上，欢迎您的关注。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30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接下来我们将视线转向澳大利亚。在经历了几十年的澳大利亚房屋市场的坚挺之后呢，从2018年开始，澳大利亚楼市陷入了低迷。澳大利亚统计局的数字显示，截止到7月，澳大利亚房价大约是下降了130亿澳元。澳大利亚今年1000万套住宅总价值下跌360亿澳元。八个主要城市的第二季度住房价格指数下降 0.7%， 是6年来的首度下降。 而作为澳大利亚房屋市场的两个风向标城市悉尼和墨尔本，在本轮的下跌中跌势是最凶的。悉尼已经连续四个季度房价的下滑，墨尔本连续两个季度房价下跌。好，我们来听报道。 澳大利亚悉尼一家房地产交易商公布的数据显示，与2016年和2017年相比，目前悉尼的二手房房价已经有所下降。一处四居室的住宅目前交易价格在 146.5 万澳大利亚元左右，约合人民币720万元，而在一年前，类似的房屋售价则可以达到158万澳大利亚元，约合人民币777万元。此外，澳大利亚今年年初公布的数据还显示，悉尼住宅拍卖成交的平均天数约为45天，与近五年的房市繁荣期相比，增加了近20天的时间。有分析称，由于监管严格和信贷收紧，市场需求下降，悉尼房屋价格可能会继续走低。 澳大利亚楼市一度是中国海外投资的金矿，为了满足海外买家的巨大需求，澳大利亚在2015年至2017年间呢，也出台了大批的公寓房，比如像墨尔本和悉尼都起了不少的高楼公寓。据澳大利亚媒体表示，此次澳大利亚房屋的跌价首先是从公寓开始跌的，也反映了房市的供过于求。墨尔本政府近几年来大力支持新建的公寓住宅，而这些公寓大多呢集中在了大学周边以及交通便利的地方，比如火车站、公交站旁边，基本上火车站旁都会有在建和新建的公寓。据澳大利亚媒体报道，悉尼所在的新南威尔士州政府计划在2021年前每年新建6万套住宅，而目前新南威尔士有超过 6.6 万套的在建公寓，同时呢，已经有大约2万套属于闲置状态，所以和独立屋子相比呢，公寓价格下滑的是更加严重。因为在悉尼、墨尔本、布里斯班等等这些大城市，供过于求，特别是公寓的供过于求成为了一个普遍的问题。而2018年下半年又会有一批公寓集中完工，公寓价格可能还会下跌。几年前，一些权威人士对于澳大利亚房价会下跌的这个看法呢，是给予了驳斥。然而现在人们发现，争论的焦点不是会不会跌，而是要跌多少。就目前的形势来看，在短期内，澳大利亚的房屋行情依然是不容乐观。在大城市中，住宅的库存较同期增长 7.6%， 因为市场难以消化，购房者少了，因此呢，房屋的出售时间也会更长。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这里是环球三十分，下面我们将视线转向希腊。这些年来，国人对于地中海饮食的概念越来越感兴趣了，看到不少媒体呢都在推荐和介绍。而地中海饮食的关键元素之一便是橄榄油。橄榄油因为它无胆固醇、无反式脂肪酸、超高的不饱和脂肪酸等等构造特点，有益于人体的心血管健康系统，更因为其独特的口感风靡中国。而决定橄榄油价值的关键因素呢，不在于它是什么品牌，而是在于橄榄油树的品种、种植的区域以及它被加工的时候的新鲜程度和温度。意大利、西班牙和希腊是全球橄榄油的核心产区，特别是希腊，少女们头戴橄榄枝花冠的形象呢深入人心。而说起橄榄的生长还是挺苛刻的，除了靠烈日的光合作用，还少不了雨水的慷慨降临。不过呢，要是过了夏天，雨水再多的话，那么就会让风味趋于寡淡。所以地中海地区有着得天独厚的种植橄榄的条件。然而今年情况有了变化，极端天气、反季节的雨水使得希腊橄榄收成减少。好，请听报道。 据介绍，希腊南部地区是希腊三大橄榄主产区之一，今年在伯罗奔尼撒半岛和阿提卡半岛的很多橄榄农场都发生了严重的虫害。希腊国内农业专家介绍说，今年春季当地出现的多轮阴雨天气为害虫大量繁殖创造了条件，同时多雨潮湿的天气也造成了一种有害菌的大量繁殖。据了解，降雨天气提升土壤水分后，过量繁殖的有害菌盘在地下腐蚀橄榄树的根部，进而导致树冠上的橄榄果实在发育过程中缺乏营养，最终很多橄榄果尚未成熟就已经干瘪。 专业人士表示，有害菌的大面积爆发很少见，未来将对这一情况提前做好准备。今年夏季，希腊伯罗奔尼撒半岛遭遇了多场地中海风暴的袭击，狂风暴雨不仅形成了洪灾，还打落了大量未成熟的橄榄果，这成为今年希腊南部橄榄产区减产的另一个主要因素。 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三十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这里是环球三十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下面要将视线转向联合国。近期关于联合国的一个焦点话题呢，便是美国驻联合国大使黑利宣布将于年底离任。2016年，黑利被特朗普任命为了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当时呢，这一场任命让外界颇感意外，因为黑利在美国外交界完全是一位新人。不过，美国的公众对他并不陌生，他是美国最年轻的州长，今年呢46岁。出任大使前，他是美国南卡罗来纳州的州长。对于黑利在联合国两年里的工作，有美国媒体是这样评价的，说黑利呢非常聪明，他在任期内曾经多次挑战特朗普在外交事务的观点，不过他却非常机智的没有惹恼自己的领导。生于1972年的黑利是印度后裔，他宣布自己这次辞别联合国之后呢，将暂时告别政坛，投身商界。这个选择也令外界颇感意外，因为两年前被提名任联合国大使的时候，他是美国最年轻的州长，并且在2016年总统大选中差一点就成为了共和党的副总统人选。这颗距离当时的最高权力仅有一步之遥的美国政坛明星，也曾经一度被认为很可能他要离任呢，是为了竞选下任的美国总统，成为史上第一位女总统，他却宣布自己将转身离开政坛。黑利将于今年底离开联合国的消息传出之后，联合国电台记者李茂奇也采访了黑利在联合国的同事们，甚至是政治的对手盟友，来听听他们对黑利的友好话别。 This is my first appearance in this chamber as the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 of the United States. 今天这是我第一次作为美国的常驻代表亮相，我非常荣幸坐在美国的标牌后面，跟随那么多美国外交史的巨人的脚步在这里落座。对于成为这个主要责任在于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机构的一部分，我感到谦卑。我期待着与在座各位一道紧密的工作。 For action, there is no time to waste. 以上是尼基·黑利在2017年2月2号首次参加安理会会议时所做的开场白。光阴似箭，从特朗普总统宣布任命到现在，一晃已经过了两年的时间。10月9号上午，特朗普在白宫与黑利一同会见记者，宣布黑利离职的消息时，对其在联合国的作为给予了高度肯定。当天下午，安理会就叙利亚使用化学武器问题举行磋商。记者在各国代表进入会议厅前，纷纷请他们就黑利的离职和对他在联合国的表现发表评论。法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德拉特向记者表示，黑利是他所见过的最有才华和最本色的美国政府官员之一。 I will miss, Nikki Haley. 我将会非常想念他。他在担任南卡罗来纳州州长时，我们就是朋友。我当时在华盛顿担任法国驻美大使，虽然我们不是在所有问题上观点一致，但我们保持了密切、有建设性和相互信任的工作关系。 We had established a particularly close and constructive. 尼基·黑利是第29任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在此之前，他于2010年当选为南卡雷罗纳州第一位女性州长和第一位少数族裔州长。2014年他再次当选，一直任职到2016年11月被正式任命为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属于总统内阁成员，同时也是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成员。虽然职位的级别在国务卿之下，但由于联合国的重要地位，常驻联合国代表在美国的外交决策中也发挥着相当重要的作用。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代表内本西亚对黑利决定辞职表示遗憾， 他表示，尽管他与黑利在诸多问题上存在分歧，但双方之间存在着良好的工作关系。他同时表示，对于黑利自己所说的在联合国取得的诸多成绩，他不敢苟同。 You know, I wouldn't be assessing her role in the U.S. policies in the UN. 我不想评论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在美国决策层中发挥的作用，但对于美国在联合国所取得的所谓成功之处，我则有不同的看法。黑利大使年富力强，怀有雄心壮志，他有着充满魅力的性格，和我们大家都是朋友。在安理会之外，我们彼此都非常友善。媒体通常都在抓取一些可以有卖点的东西，也就是经常会报道负面新闻，但人们经常忽视的一个事实是，其实安理会成员在 99% 的问题上是能够达成一致的。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由总统任命，参院批准，我将会同任何下一位美国常驻代表建立良好的工作关系。我希望俄美关系能够得到改善，这种关系的改善越快越好，这不仅对俄美两国，同时也会对整个世界带来益处。 But I rejoice the fact that she's not leaving yet. 英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卡伦·皮尔斯向记者表示，他认为黑利是一位代表美国和美国人民的杰出常驻联合国代表。 She's also a great colleague, a very gracious, generous, and warm person. 黑利是一位非常好的同事，他是一位优雅、慷慨和令人感到亲切的人。他还要继续工作到年底，我盼望着继续同他一起工作。从他的见识、雄心和友谊中受益。 And her friendship until that point, and I look forward to working with her. 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杜加里克当天在午间新闻发布会上，也就尼基·黑利离职发表了评论。 And I can tell you that the Secretary General wishes to express his deep appreciation. 秘书长仅对黑利大使一贯表现出的初次合作和支持深表赞赏。在他担任美国常驻代表期间，他们有着非常富有成效和强有力的工作关系。他们努力促进联合国和美国之间的建设性关系，展示了联合国的价值。在黑利大使任期结束之前，秘书长期待着继续与他一道工作，也会同他的继任者继续合作。 End of her tenure, and of course with her replacement. 好，刚才是美国现任联合国大使黑利在宣布今年底将退出联合国的工作，转而投身商界之后呢，他在联合国的同事、盟友、辩友、对手们对于他工作的一些评价。其实呢，一直以来黑利被认为呢，他和总统的观点和态度之间有某种微妙的貌合神离之感。比如今年的四月，黑利就宣布美国将很快对俄罗斯展开新的制裁，但是呢，特朗普政府随后却宣布要暂缓对俄罗斯的制裁。白宫还表示，黑利可能暂时对白宫政策有些困惑。两年来，黑利与特朗普团队高层在外交上时不时的会有一些分歧。2017年6月，黑利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发言的时候承诺美国不寻求退出人权理事会，表达了对于多边体制的捍卫。可是就在这个月，特朗普表示将会退出巴黎气候变化协定，开始落实他在竞选期间就多边机制做出的一些承诺。而随后一年中，黑利也不得不代表美国政府频繁宣布美国退出伊核协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及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等等一系列决定。其实早在2015年的12月，他就曾经公开批评过特朗普限制穆斯林入境美国的主张不是一个美国人应该说的。他说自己呢就是印度移民的女儿，父母都是锡克教徒，初来美国的时候他们在南卡州一个小镇定居下来，好不容易找到了房子，第二天呢却被房东赶走，理由就是不希望家中出现有色人种。当时全家只有$8的积蓄，连搬了3次家才最终找到了一处居所，但前提是保证不邀请其他有色人种到家中做客。美国时代周刊是这样分析黑利的离职的，如果他希望能够在以后的政治选举中走得更远，他又不能够表现得完全顺从于特朗普，这是一条狭窄的道路，或许他只是受够了。报道说，黑利离职以后将会从事私营业务。他小时候打的第一份工是在家里的裁缝店帮工，当选州长前，他的家庭年总收入不超过$200,000。经过了8年的从政之后呢，现在黑利与丈夫总计约有$1,500,000的债务等待偿还。